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上午的10:01，这里是刚刚开始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呢，我们在接下来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是带大家来一起来听新歌。那第一个时段呢，我们要为大家揭开的是全新的榜单。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911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911期，我们到底走过了多少年？好，首先我们来听听公告牌。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第14位，孙燕姿，风衣。第13位，容祖儿， Twins， 全副武装。第12位，李宇春，一趟。第11位，刘惜君，无我。第10位，五月天，什么歌。第9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8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当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7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6位，谢霆锋，异想天开。 在征途飞扬的沙漠里。 第5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 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第4位，余文文，体验。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3位，卢广仲，几分之几。第2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在911期全球榜上 ，JW 王浩儿在去年10月推出的单曲《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在榜已经8个星期，最好成绩第6名，本周呢跌至了榜尾。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 JW 在今年开年的单曲，唱出了物是人非的爱情。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维多利亚》。 我一同满这一片海。荡开了寂寞人的盼来，大概也想什么都不想，绕过重重障碍，但人随浪去随处流，我到底可不可爱，想吹那从前的风，想 着右退，各色不同，一抱拥才觉痛。 战这一片天，情愫是这盖绝望时多老练。上帝你好，若今非昔比，一切为何变迁？浪潮宁静了，也许我永远带不起冠冕。想追那从前的风，想翻看逝去的我，长时间沿这热闹过早变冰冻。追赶那无情的钟，海水进又退，角色不同，一抱拥 六的维多利亚这首歌呢，和邓紫棋的新歌撞名了啊！邓紫棋叫做 Victoria， 是为了在维多利亚港举行的光影香港夜所特别创作，而 JW 的这首维多利亚呢，则是借景永情的一首情歌。那喜欢他的歌迷朋友们，他的舞曲和他的情歌，到底你哪个喜欢的更多一点呢？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进榜四个星期，上周第七名，本周第十四名，最好的成绩呢，曾经是我们的亚军。记得在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还预测到底他能不能登顶。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拿过冠军。好，我们来听孙燕姿的这首《风衣》。 当时提不起那段沉痛的感情，后来进入话语，在脸上遍体。也想已经会淡去忘记，当时经不起你我情绪的暴雨，后来美如一场风景，是年纪的笔，不知不觉的改写自己。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相接一件风衣，但却是什么晴空万里，搬进我的世界里，听歌暂时旅行，快乐与伤心，第一场恋安静中自己，像候鸟飞去，留下了一个北极，我把太阳大声叫醒，还一声摔醒，穿上风衣，我推门出去。找寻星星，一张一张飞过的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拼凑成天一件风衣，大风吹吹什么保护我保护你到不行，成长是个游戏，把曾经变如今，一个一个告别的声音，拼凑成天一件黑色风衣，未来是更熟悉，有童话有爱情有推理，我去过的过去谁痛心谁眼睛，那件风衣叫做回忆，谢谢你曾来临曾离去，背着我像影子像姓名，白色风衣蓝色的你挂在童话星球，天上笑容曾在一起不在一起都是感情。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十二点，这时间刚刚好。Music on, 反正也睡不着。深呼吸，让自己醒醒吧。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多年的好友闺蜜呢，终于完成了第一首合唱的专属单曲。这首《全副武装》上个星期以第八名的成绩上榜，而本周呢下滑到了第十三。这样的舞曲呢，在前几年呢是很流行，不过现在听起来呢有一点 old school 的感觉。李宇春的一趟呢继续成为榜上的恒星歌啊，在榜的您这个榜龄呢已经积累到了第十一周，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刘惜君新专辑的同名主打，由郭顶打造，还有太空迷幻的感觉。这首歌呢叫做《如我》。

首歌曲都在寻找耳朵，每一颗寂寞的心还是寂寞，每一次你都不懂，因为什么让每次呼吸都重，痛过的自己好想寻是什么，愉悦后却又好想写到什么，多年后或许一切不算什么。 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的多张榜单上都取得了不错成绩的五月天的新歌《什么歌》在本周终于登上了全球榜榜单，首周的成绩是第十名。如今呢，在华语情歌的方面呢，除了讲究旋律和歌词之外呢，也非常看重氛围、故事性等等，像之前孙燕姿的《风衣》、刘惜君的《如我》等等。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进榜五周连续两周排名第九，来自于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言不由衷，言不由衷，当唯美的祝福都不能投向爱的善变，有始有终，只能有始有终，容我为我们写一篇祷文，愿你永远这样，愿我真爱上一个人。

在昨天公布的最新片单中，王家卫导演的四部经典影片也将于本次电影节进行展映，包括《春光乍现》《坠落天使》《重庆森林》，以及首次登上内地荧幕时长60分钟的加长版《爱神手》。在本次展映片单中，《春光乍现》曾获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最佳导演，《坠落天使》《重庆森林》获香港电影金像奖及金马奖的多个奖项及提名，《爱神手》曾提名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而此次是首次在大荧幕放映时长为60分钟的加长版。此次展映的这些作品中，梁朝伟、张国荣、金城武、黎明、王菲、巩俐、李嘉欣等都曾在王家卫的镜头下贡献了精彩表演，而此次影展亦可为影迷初次与这些经典角色在影院重逢。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0:33，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呢，我们重点来关注911榜单的前五位歌曲。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上周冠军，本周第五位，来自于周杰伦的新歌和 Gary 杨瑞代所合唱的《等你下课》。 泪珠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如此早餐，我你又擦肩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唱这么仔细。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我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站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 周杰伦在演唱会庆功宴上突然想出了这个等你下课的点子。一个没有好好读书的男生，为了等喜欢的女生下课呢，只好在学校附近租房默默守候。这首校园风的纯情歌呢，也是在讲说好好学习，考上和喜欢的人一样的大学，就能顺理成章的等你下课了。开始准备高考的你们，如果不喜欢听妈妈的唠叨，那就多听听周杰伦的这首歌吧。好，那继续听歌。这首歌呢是这个和等你下课同样呢有三周的榜龄，在最近两个星期呢都保持在第四名的好成绩。我们来听于文文从创作歌手转型演艺发展，为主演的电影《前任三》演唱的主题曲《体面》。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来不及再轰轰烈烈，就保留告别的尊严。我爱你不后悔，也尊重故事结尾。 早放生彼此好好过，都多久？你怎么像标本杵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谎称是友谊却疏远的可以，多少人爱我偏放不下你，是公开的秘密，只想你没拆穿我，在处心积虑终究是不关己，哪来的勇气？我就是不灰心，我且爱且走，即使在等你，是仅有的默契。你会不会有错过？我没有把握。 第917全球榜恒星歌呢，是第12名的一趟。而榜零第二场的呢，就是刚刚的这首上榜已经九个星期仍然高居亚军张惠妹的《连名带姓》。这个歌名呢很不同，但是放在歌曲的情境当中呢，却是非常浓缩的概括了现实又很心冷的情感关系。就像《大话西游》当中有句台词，就是当初叫人小甜甜，现在叫人牛夫人一样，设身处地的想过之后呢，再被你提起已经是连名带姓，多么伤心的感觉。好，那周星哲的新专辑的同名主打《如果雨》之后，在进榜七个星期以来呢，成绩不断的上升，在本周终于从这个季军成功登顶。在华语歌坛，传统情歌始终是宠儿，好曲好词好演绎啊，就能够获得肯定。好，接下来我们来听911期全球榜的冠军歌周星哲的《如果雨之后》。 如果雨之后泪还不停留，如果悲伤后眼神更执着，那一双不能牵的手，那份爱已无人牵手，像片云奔走在天空没尽头。之后心还是嫉妒，如果悲伤后温少了温度，不想要谁将你呵护，可什么我都留不住，我们还没结束，我好不服输。我只想说我认真竟犯什么错，需要爱得如此折磨，我是真实的爱过，你在我的心中从没有离开过，如果你要走也带我走。想说

本周冠军曲目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11:03:09，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在听过了911期榜单的榜上歌之后呢，这个小时我们来关注全球榜主办电台当中来自于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和我们北京方面的当地榜单。我们榜单旅行的第一站呢，还是有请出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的两位新主播 Casey 和 Fish， 以及我们全球榜在马来西亚方面的榜主美云，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全球声势推荐。 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全球推荐。 九八精彩声势排行榜全球推荐。你好，我是 Casey。 你好，我是阿鱼。 哎，自我介绍吧。 我是全球榜榜主 Chloe。 三个女人一个麦应该会有多吵呢？ 是，我们尽量安静一点。 对， 因为上个礼拜我们抽了时间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做这个全球推荐。那这个星期开始呢，就是来尽可能的都一起来做这个全球推荐。 是的，我们就趁着我们一起去吃午餐的时候呢，一起录了它吧。 是， 好，说说你今天要推荐给我们的全球歌曲到底是哪首呢？ 在说全球推荐之前，我想要问两位榜主，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其实98精彩声势排行榜跟全球榜之间的关系？ 什么关系？ 天哪， 就考考你，让你来告诉我们。 这个还不知道，你要问的是那种，是你是在问 IQ 题还是在问一个很实际的题？ 实际啦，当然 问题。就是98精彩声势排行榜跟全球榜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要做这个全球 crossover？ 为什么要做全球 crossover？ 就是因为要让更多人听到全球榜里面榜单里面有的歌曲。 Casey 呢？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的98精彩声势排行榜才更精彩啊，因为有不同类型的歌。 我要打电话给阿森跟张豪，然后要 complain 他们一下，为什么他们没有把这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 Hello， 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刚刚接榜的时候是多混乱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我要打电话 complain 他们 来。哎，你快点讲啦， 错是他们两个。OK， 98精彩声势排行榜跟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这个关系呢，是因为你们的三甲歌曲要把它交给我，然后呢我会把它推荐上去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也就是说有歌曲必须要在全九八精彩声势排行榜这一边呢拿下三甲的位置，他们才有机会入围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哎呦，美云你棒棒的。 其实呢我们两个都知道，我们就是想要今天让你扮演这个角色，让大家去知道这个事情。 在才接榜的第二个星期嘛，我真的觉得这不是你们的问题，真的 是阿展 还有他敢讲哦。 他们已经走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乱乱讲。 我没有说，我真的没有说，而且边讲头吵了。 OK，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交流的 session 啦。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那边呢，可能也有很多歌曲是要推荐上来这个98精彩声势排行榜，让我们马来西亚的朋友呢可以听到其他海外的声音的。所以今天在全球 crossover 这边呢，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首歌来自张碧晨，这首歌叫做隐隐作秀。我现在呢已经可以听到张碧晨的粉丝们正在呐喊的那个声音。 讲真的，每一次只要有播出张碧晨的歌，张碧晨的粉丝都会很开心。 对，那这首歌曲呢很特别的是，它跟张碧晨我们所认识的他呢完全不一样。他的曲风你听完之后感觉上呢好像是一个musical， 你感觉上是看了一场音乐剧那样，然后你在里头呢可以听到不同的人物性格，然后可能是很多人在演一出戏，也可能是一个人的内心交战，这样子的一种感觉，非常非常特别。但是他说的其实也是人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自张碧晨的隐隐作秀。 懂事的孩子气，成熟对现状的抗议，脚架上的叹息，咽下这公开的秘密，执迷规划的战场，天南地北耍花样，人皮假面的较量，麻木身心的伪装，炫耀的安逸，无言长气，关心的道理，不值得。 上的抗议，加不加上的叹息，咽下手公开的秘密，无人在随行的标签里随应付着叛逆，不忍剥夺道义的权利，掩盖层层讯息的多疑，炫耀的暗语无言长起，关心的道理不值得自己驾驭着现实的无力，改变不太实际，接受不完美的人，心 真是很难想象啊，三位女主播在一起有多吵。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张碧晨的隐隐作秀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小小的了解了一下张碧晨在马来西亚的这个高人气之外呢，梅云也和两位新的主播呢讲解了精彩声势排行榜和全球榜的关系。其实在我们全球榜的各地主办电台上呢是一样的，在中国榜取得好成绩的歌曲呢也会推荐到全球榜上，所以呢可能出现在全球榜上稍微晚一点，因为呢这些都是一战再战的歌曲。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冠军呢是五月天的什么歌，那亚军呢是刘卓轩的太阳，这是马来西亚方面的啊他们的推荐歌。那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这个马来西亚方面的季军歌，好久不见的一位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啊，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最好的快要发生。 我们走过东京的风，伦敦的冬，看过世界各种残破，各种繁荣，你在曼谷困在丑陋，望着天空，总有一天我们回归简单普通，生命总有善人在你的心中画出个窟窿，以后还会遇见另一个人还给你笑容，最好的快要发生，一个胡同，我们匆匆掠过青春，写着重逢，终有一天我们怀念一种平庸，生命总有 看看到我儿合照，就你一个人没有笑，是我们装傻，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我才懒得给你解药，反正你爱来这一套，为爱情折腰，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你在想谁？想到睡不着，你应该觉得骄傲。很多人像失恋也没有目标，只是想睡个好觉。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哦，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控诉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情调。还会有人让你睡不着，还能为某人燃烧，我亲爱的这样浪漫的煎熬，不是想要就能要。别炫耀，别说你还好，没什么不好，你就怨日子枯燥。哦，没什么烦恼，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想到没完没了。你给我听好，想哭就要笑，其实你知道烦恼会解决烦恼，新的刚来到，旧的就忘掉，渺小的空虚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说到歌唱比赛的 Voice， 除了大家熟悉的中国好歌曲、中国这个新歌声之外呢，去年也落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叫做决战好声。这个月呢，决战好声也推出了前八强的合集，刚刚听到的是非常高人气的选手，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刘国辉翻唱陈奕迅的你给我听好，在本周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第24位。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加坡方面的 Yes 933最新龙虎榜冠军呢，是全球榜的新鲜上榜，几分之几。那亚军呢是五月天的什么歌，季军是林俊杰的缓缓，四五六名呢是张惠妹、周杰伦、徐佳莹呢，也都在我们的全球榜上有名。好，那这期榜单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听到的是进榜三周目前来到第十，王菲和那英时隔20年的合唱歌《岁月》，在央视春晚上演唱，也作为今年五月份将要上映的电影《如影随心》的主题曲。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

一连12场的喜剧鏖战，场场爆笑的欢乐盛宴，不仅带来段子无数，还有每一位在喜剧舞台上奋斗过的喜剧人，他们发挥超凡的影响力，令喜剧节目深受观众追捧。昨晚湖南卫视快乐大本营摇身一变成秀场，演艺界长腿联盟来报道，胡一天、熊梓淇、孙怡、韩东君等携手快乐家族闪亮登场，散发独特魅力，开启一场赏心悦目的马栏山时尚大秀。昨晚湖南卫视全新交友节目《中国新相亲》第9期《浪漫来袭》，在本期的男生家庭专场中，有两位男嘉宾独特的择偶标准令人捧腹，地理老师足迹遍布全球，想要寻爱女版高晓松，还有男嘉宾神似撒贝宁现场受追捧，高人气让月老张国立竟然吃起了醋。最后来关注昨晚演员任嘉伦登上节目《经典永流传》的舞台，献唱一首诗词新唱《琵琶行》，这首歌经过新编词曲，加入 rap 和舞蹈，将低音前唱和动感活力相融合。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40，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继续我们的榜单旅行啊，重点来关注下香港以及我们北京方面的榜上歌曲。首先我们关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前进一位成功夺冠。首先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陈柏宇的叫做《交叉神经》。 气候太干，又能下雨像梦。难道美丽天后不想执床太激动？还是喝白咖啡、落糖落奶没用？期待一杯深茶我奉送。如果紧张工作凌乱，用我捧着你，难代你打扫，仍为你抖擞，我会做情空。谁可紧张得过，凌乱能吻你换气，原没法解痛，让你知道谁都失了控。插上锁，扮成侠客心影中，碎了走火演习，今天消防要出动。还是快递太多，大门铃声大暴躁，无用忐忑失神我极勇。如果紧张工作并乱，难待你打扫，仍为你抖擞，我会做情空。谁可紧张得过，宁愿由我去受气，如没法解痛，让你知道谁都失了控。质感粗糙疲倦，用我抱着你，而别再苦恼，寻办法使我当有若无睹。神经交叉一道同路，连带我是你，如若有心数，没法感动，谁方真懊恼。一起过路、 听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冠军，来自于陈柏宇的交叉神经，收录在他的新专辑爱当中，一个英文字母，当然这也是有我的意思，他也是陈柏宇自己的英文名的首字母。在之前呢分享过的两首歌 JW 的维多利亚和陈雷的娱乐人生呢，分别是排名第二和第三。新歌方面呢，九年前通过在超级巨声三而出道的谭嘉怡，除了作为 TVB 签约的演员拍戏之外呢，也不断的有歌曲推出。上个月的新单曲谭嘉怡作词作曲演唱的《冰伤》，以第15名的成绩进到了中文歌曲龙虎榜，也是进榜的新歌当中的最好成绩。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来自于谭嘉怡的《冰伤》。 越冷越接近的寂寞，在脆弱的躯壳说不到你心窝，用眼泪制造的热量承载着这下场，这罕有修养，这种冰霜仿佛一切别来无恙，就像冰霜怕揭开最痛真相，零下的冰霜中不感到刺痛，曾经不懂跳动，藏了历过万千的恋爱，可惜我已冰封，其实我不想栖身这次剧痛，留恋至爱的冰冻，麻醉自己是否开始放纵，渐已被弃掉的罪梦，被处在这一个发酵了。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们听到的是香港方面的新歌进榜第十九名，来自于陈慧琳的《伪战天国》。这首歌是 Kelly 呢，两年前听到就很喜欢，要求填词人先后填了五版歌词，直到这一版才满意，然后把这首歌呢就收录了，上个月正式推出。听过了香港方面的冠军歌之后呢，最后我们来聚焦中国歌曲排行榜。相隔34周，大半年的时间，在中国榜上又迎来了空降的冠军歌。首先我们来听这首歌，这是来自于。新鲜进榜就排名第一，来自于宋茜的这首歌叫做《屋顶着火》。 天边降着落，这房间又变成一个人的部落，那前人养的狗，白天想的太多，现在不会做梦。 现实或梦境，我们的对白和呼吸。你说像我这样的人并不会真的愿意把心和身体交到谁手里，从此不再离去，再拥抱我一夜，再拥抱我，再温暖我一夜，再温暖我。多么希望我自己不再需要你，多么希望我自己在。不是我一定要握紧，也想就这样放过自己。你说我这样的灵魂并不会真的属于那一座城，属于那一个人，过安稳的人生。再拥抱 全球榜榜单旅行，继续关注我们北京方面的榜单。中歌榜上周的推荐歌真的是实力不凡啊！前三名当中呢，有两首是新歌上榜，在空降冠军孙倩《屋顶着火》之后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空降季军歌张信哲所演唱，朱静熙词曲的创作的全新单曲《不再》。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 FLR 的两位主创陈建宁和阿庆与彭佳慧的第二次合作，这首《爱时光》在中歌榜新歌上榜排名第22位。这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全球榜节目的内容了，也非常感谢你的收听。那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带给大家是小航所带给你的节奏驾到，那我们下周六上午的10点再会喽。 生离死合两船穿过家，在泛黄心间找寻着那方向，看着时钟静静躺，听着星光的乐章，轻轻擦去正面泪光，我不害怕千里之外的花香，我不会忘清澈的蓝色眼睛还是一样，你说梦想会发芽，剔透湖面结成霜，就算是梦我也相信这次不一样。 爱是过盘是沙，就算满身都是伤，我只求再勇敢一次，百重心绽放，逆着光望远方，穿越永恒的风霜，就算失去所有依靠，我依然会依然坚强。 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一夕梦半分眼干干。 第十四位孙燕姿风衣，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 第十三位容祖儿 Twins 全副武装。第十二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 第十一位刘惜君无我。第十位五月天什么歌。第九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八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第七位吴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你要的全拿走，把回忆化成空。 第六位谢霆锋异想天开。 在征途飞扬的沙漠里。 第五位周杰伦杨瑞带等你下课。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第四位余文文体验。 来不及再轰轰烈烈。 第三位卢广仲几分之几。第二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本周冠军曲目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听听江南三月愁，听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听鸟雀呼情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阙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五点到七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一点到两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阙歌，唱尽春日好梦酣。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是大鹦鹉。 海陆空三栖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